第136集，今天的队伍换了一批人，但表情与昨天那帮人一模一样，就像是批量复制粘贴的一样。我们混在人群之中，他们每杀一个人，我跟巫贤蝉就悄悄地给那个人口中滴一滴血。最终，天空响起了那个声音： 恭喜各位通关，马上进入下一关。最后一关，照镜子。通关的方法如下：分辨镜中的你与你自己，哪个才是来自现世的？顺利分辨的人可以见到神一面，提出一个请求，名额只有50%哦。 那声音顿了顿，而后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一样，发出了一阵笑声，低声引诱道：“ 甚至可以取代神，成为下一任的新神呢。” 比起宝藏，成为宝藏的守护者与拥有者更让人心动，比起面见神灵，成为神灵更让人向往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我们每个人面前出现了一面镜子，白巫山背起了白沧海，试探着走向了一面镜子。等到他们消失于镜中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牵起了巫贤蝉的手，目光坚毅地走进镜中。两人合作通关并不比一个人容易，但凡这人起了什么不该起的心思，在一边推波助澜，添油加醋地说几句话，就会影响你本身的判断。站在镜子前面分辨自己与镜中人并不难，难的是假若镜中之人比你优秀、富有、幸福，你们一模一样，可他却处处强过你，你能保持一颗认清自己、坚持自己的心不动摇吗？还好白巫山、白沧海是亲兄弟，他们只会彼此扶持，互相帮助，一心一意地为了对方好。我跟巫贤蝉是几百年来相知相爱的伴侣，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我们通过了一道长长的隧道，两边的墙壁上嵌满了眼睛，密密麻麻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隧道的尽头是一面一人高的镜子，一左一右两边点着两根蜡烛，烛光在空气之中跳跃着，照射在镜子上再反射回来，照亮了整个洞穴。我跟巫贤蝉出现在了镜子里，镜子里面的我们牵手拥抱接吻，一起买菜做饭，一起上班下班，一起老去，一起死亡。这对于不能变老的我们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诱惑。可是吧，巫贤蝉津津有味地看了大半天，在我耳边特别认真地小声说道：“ 他们怎么不嘿嘿嘿呢？” 可能这镜子还没成年吧，不能播那些18禁呢。 老婆分析的很有道理，老婆就是最厉害了。 一般一般，宇宙第一小机灵罢了。我的态度无比谦虚。那镜子上的人影消失了，镜面水波纹一样荡漾开来。巫贤蝉挑了挑眉：“ 过关了，就这？” 我诚实地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下一个瞬间，镜面上出现了两道纠缠的人影，他们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姿势，在我们面前水乳交融，红背翻浪。哎呀呀呀，真是让人没眼看呢。 我懂了，这是一面善于反思的镜子，并且它成年了。 一会儿见到了神，我负责许愿跟白巫山、白沧海会合，你负责许愿带我们回去，这样我们就能回去了。 可以，老婆非常聪明，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。 白巫山跟白沧海的情况不算太好，两人心中只有彼此，以至于看见镜子里完好的对方三番五次的险些中招，最后都是被彼此拦下来了。或许是因为隧道里的眼睛有白沧海的一双，他竟然能奇迹般的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跟白巫山，也能看见自己旁边的白巫山了。他有那么一瞬间的动摇，他想留下， 这样就能长长久久地看到自己的宝贝弟弟了。可是当他看见白巫山半透明的魂体，又心急如焚地想要回去。等到我们这边的镜子终于表演完毕，发现根本动摇不了我们的心的时候，灰溜溜地打开了一道裂缝，让我们可以通过去找他们的神灵。神明是一双眼睛，很难看出来它是整体只有一双大眼睛，还是只给我们见一双眼睛。那眼睛里充满了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，我甚至在里面看见了一丝嫉妒。 平凡的人类呀、啊，请说出你的愿望。 我要见到我的同伴们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见到他们完整的出现在我的身边。那眼睛眨了眨，白巫山白沧海就出现在了我身边。那眼睛望着巫贤禅问道：“ 你有什么愿望？什么愿望都可以哦。” 让他先说吧。 巫贤禅往后退了一步，指了指白巫山说道：“ 我的愿望是，哥哥的眼睛可以恢复。” 白巫山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愿望。就在下一瞬间，白沧海的眼睛出现在了眼眶之中，他眨了眨，确认这是自己的眼睛，对着白巫山笑了笑。在这个世间，再也没有比失而复得更美好的词语了。那双眼睛在空中得意地眨了眨。 愿望已经没用了，这位给哥哥要眼睛的幸运儿说出的正好是最后一个愿望。 巫贤禅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 这么快就到50%了？那我刚才不是还有一个愿望吗？” 那眼睛发出了一阵骇人的大笑声：“ 你的愿望不就是让他先说吗？你们谁也别想出去，看见了。”善良是没有用的，是愚蠢的，是救不了别人，也救不了自己。都给我留在这里，做我的信徒吧！ 巫贤禅叹了口气，与我接了个话，征求着我的意见。 哎呀，老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刚才接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丝腥甜，但我无暇去想，因为巫贤禅问了我这个问题，我以为他有办法了。我望着这双幸灾乐祸的眼睛说道：“毁了毁了正好，就算咱们出不去也别让外面的人再进来了。”巫贤禅忽然轻轻地笑了起来，他宠溺地看着我：“ 那就毁了吧。” 我望着他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他却猛地推了我们一把，把我们推到了那双眼睛面前，靠得极近，近到能够清晰地看见我们几人的影子。他在我们身后虔诚地说道：“ 老婆再见，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还是选择爱你。” 我们被爆炸的气流从眼睛的眼球中间，伴随着那双眼睛凄厉的嚎叫声冲回了人间。跌坐在白沧海家的卫生间的地上的那一瞬间，镜子炸了。我茫然地望着这些碎片在我面前飞过，每一片碎片里都有巫贤禅的样子，但是我伸手去抓，却又每一片都只是我自己。